第三单元第二部分活动，听录音选择正确答案。 一，草莓怎么卖？ 15块一斤，要多少？ 要一斤。 二，毛衣怎么卖？ 380。 太贵了，180行吗？ 不行。